深，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？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完成了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欲望，我不会忘记如是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但我们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想和我对视。爱若让人患上寂寞， 只因此伤自己要你。 结局是不是就不会伤人？ 在别人的剧本演自己的缘分，如果爱要我牺牲，我不怕梦里沉沦或变笨。 成了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欲望，我不会忘记如是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在空虚在别离，不但我们不会离去。 想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想和我对视。爱若让人患上寂寞， 只因此伤自己有你。 换成了在爱情的角色里，再孤单再多疑，我也不会忘记如是。 换我在曲折的世界里，再空虚再别离，不管我们不会离去。 爱上你天天天天思念你，忘忘忘忘自己，再不要想和我对视。爱不让人患上寂寞，只因此伤自己有你。 有时钟你整夜电话拨不通，不敢睡怕噩梦，醒着又怕伤到心痛，雪滴在心中多苦我能懂，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。你很想知道谁带走他的梦，我们都被时刻有人强颜是不放松，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挣到手也没用，看着自己笑，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祈祷，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，挣脱这场作弄。你为谁拔河？之间计较特别渴，爱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 谁看看， 能舍才能得， 泪水不能解幸福的 歌，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怪谁找了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个如何。时空有人强也是不放松，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真到手也没用， 看着自己下面对的黑洞，多努力激动回忆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，挣脱这场捉弄。你为谁拔河？ 彼此间计较特别可 爱恨在拉扯， 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 想怎么分割，怎么曲折，都等待选择。 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的？ 谁看看 能舍才能得， 泪水不能解幸福的， 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个如何。你别再拔河， 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， 能舍才能得，该你的不怪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又如何。 谁能够原谅，幸福 清楚，谁能够原谅？花如青彩霞开过，一样芬芳。贪婪的欲望，心爱的人不知去向。去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忧伤随着歌声在飞扬，忍不住想把思念对他讲。写到满身的沧桑，每当夜空洒满了月光，我的心儿就会随风飘荡。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生命随着歌声在飞扬。在我拥有的心房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轻轻飞舞吧，生命随着歌声在心房，永远在我拥有的心房，永远在我柔软的心。

多少泪，往事容颜去不回，想起过去不说话，如今你睡又睡，多少如今多少泪，两人没尽去不回，剩下一片迷梦境，梦醒是更悲哀。爱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话，爱情的话，如今已枯萎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留给心里水，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心脆弱，被人识破。 住在同一栋楼，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，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个星球，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，遗憾的是情无缘邂逅，他们彼此需要却无奈地错过，在人群中淹没。他渴望能有人分享夜晚和失落，他最怕独自面对黄昏和脆弱，其实他能彼此治愈在两三点窗口，不同的心一样寂寞，他和她住在同一栋楼，遗憾的是爱擦肩而过，他们孤独时候都望着同一颗星球，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，遗憾的是情无缘邂逅，他们彼此适合却无奈地错过，在人群中 绝对承诺不说，撑到一千年以后反而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残绕千年的寂寞，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，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，因为在一

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，因为想和你同一点也愿意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 我很恍惚，不清楚。